热，徒留我情长。如果有幸被你看穿了真假，那我愿意卸下所有伪装，不论好坏都真实的模样，只因为爱你情深欲望。如果有幸被你看穿了真假，那我甘愿不再为你设防，不论悲喜用心爱你一场，不怕结局是否遍体鳞伤。 爱你情